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11月12日嘅。今日咧嘅节目就特别少少，就唔讲咁多政治啊，同埋即系时事啦咁样样。今日系想讲下自由吓，同埋自由嘅可贵，同埋点解我哋其实做人咧，即系我依家会证明俾大家睇噶，即系会用翻一啲哲学嘅 scenario 咧，咁样样吓，即系用翻呢啲 scenario 咧，就证明俾我哋睇咧，其实我哋 instinctively 咧，即系其实原来我哋直觉咧系唔尊重自由嘅吓，咁但系我哋其实系要自己调节翻自己嘅思维吓，要将个人自由咧系视为重要咯，咁样样嗯。其实即系当我系即系准备呢个节目嗰阵时候咧，其实我都系有一个位咧就都好 emotional 嘅咁样样吓，因为我见到原来一班人，当一班人系大家都唔尊重个人自由嗰阵时候咧，最后出现嘅结果系可以好恐怖。咁而且我哋今日咧呢一个恐怖嘅局面咧，都系喺我哋嘅眼前。就是因为我们不尊重自由，我们可能口里经常都以为自己尊重自由，但 是当我们真的即是 test 自己是不是真的尊重自由的时候，原来我们是会发觉呢自己是不尊重自由的，很多人有九成的人是这样的。那到底这个 test 是什么呢？一先讲一下这样。我记得呢，即好像上个月我们就做了一个节目，咁、那、嗰个节目咧就系、是、净系做个 online test 嘅啫，咁样样。咁我记得系好多条问题。咁我最深刻印象嗰条问题咧就系、是、关于安全带嘅咩嗰条问题啊。系佢就系话即系政府应唔应该规管人带安全带咁样样咧？咁我个答案就系话唔系好赞成啦，咁样样。咁原因咧就系、是、因为我绑安全带，我死系我嘅事，关你咩事咧？即系你点解要咁关心我死唔死咧？ 但因为你会影响到其他人嘛， 但绑安全带不会嘛。嗱，醉驾超速啊，或者有冇 BB 凳啊，嗰啲就会，因为你是影响紧其他生命嘛。但我唔绑安全带关你咩事啊？吓，即系最多保险唔保，咁呢个保险公司嘅事啊，系咪？吓，但系呢个唔影响其他人嘅，你点解要规管我带唔带安全带？如果我唔带罚我钱，即系你点解要咁做咧？咁样样吓，即系你出于咩居心，或者你点解要对我咁好心咧？吓，关你咩事咧？咁样样，嗯，咁其实我即其实呢我发觉就算我做这条问题的时候呢，即是我都有一刻想过，就咦，政府当然要规管，即是这样想的。但是当你是再想深一层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同埋当政府这样做之后是会有什么结果呢，你就原来发觉有些事是很清楚的，有些事政府是不应该管，它是要特登管。但是跟着之后呢，慢慢呢就是这些事呢就是会变得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 市民永远都觉得政府是对好的啦，例如你安全带的话，市民第一个印象就 是啦， 我的政府既想我安全一点，安全第一，所以先要我带安全带。 是啦，没错，这个呢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西方国家的人呢，他就是有这个病。即是你在啲独裁政府，佢哋唔会觉得政府为我做嘅系好噶嘛，系咪？咁但系西方国家咧，啲人咧就变得太过依赖政府，佢开始就一个病。每一次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每一次系有任何嘅问题嗰阵时候咧，第一个谂法咧就唔系我可以做到啲咩吓，第一个谂法咧就系政府可以做啲咩吓。咁基本上点解我哋会咁谂咧？就系、是、因为喺我哋嘅思维嘅深处咧。我哋有一个印象咧，就系 government is the answer， 政府就系答案，政府可以解决一切，呢个就系大政府所谓嘅根基啦。咁其实呢一个思维咧系非常危险嘅吓，因为事实上做事咧，通常政府系做得最差嘅，系最冇效率啦咁样样。 咁同埋另外一件事咧，政府咧係一隻老虎嚟嘅嚇，你越喂佢，佢就越強壯咁樣樣。你對一隻老虎咧就永遠要有防備嘅，你永遠要小心嘅咁樣樣。咁 佢會反咬。 係啦，佢可能今日唔咬你，聽日唔咬你，後日唔咬你，喺一個月之後咧，佢有一日就咬你。佢只係需要嗰一日咬你嘅啫，咁樣樣。咁當你係將你嗰啲權利啊，同埋你嗰啲安全、有啲保護自己嘅嘢，一件一件。只老虎问：哦，其实我同你好熟嘅，你唔使揸住支棍啦，你俾支棍我啦，你俾支棍佢。咁跟住之后第二日啦，咁跟住咧你又喂只老虎咯。咁跟住之后，哦，即系你唔使着晒呢啲盔甲噶，你除咗头盔啦，咁样样啊，你除咗头盔俾佢。咁跟住之后咧，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你将你自己身上面有保护自己嘅一件一件一件俾佢咧。咁到所有嘅 power 喺晒佢嗰度咧，佢反咬你咧，你 air 都冇得 air 吓，就系咁啦。即係喺歷史裏邊，從來冇一個政府係 non-corruptible 嘅，係 uncorruptible 嘅。每一個政府都可以變成腐敗嘅。人民唯一可以保護到自己嘅就係自己嘅權利咁樣樣。咁所以永遠對於政府咧，你最好唔好俾咁多權利佢嚇。你越俾得多佢咧，你今日可能冇事，你聽日可能冇事，後日可能冇事，但係過一個禮拜，你唔知佢幾時反鬧你嗰陣時候咧，咁你係大鑊啦咁樣樣。咁所以点解所有民主嘅国家咧，你见佢哋写宪法咧，都系写得好小心啊！佢就系将每一个人嘅权利咧，就系写得好紧嚟到保护每一个人。咁但系尤其是到咗呢一个世代嗰阵时候，好多人已经系唔尊重呢一啲权利，或者觉得唔应该有啲咁嘢，或者系觉得其实呢啲权利应该俾政府啊嘛，因为就相信咗政府所为咁样样。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我哋而家現有嘅民主啊，同埋而家 enjoy 嘅所有嘢係理所當然咁樣樣。咁我哋越覺得理所當然咧，我哋就會越懶惰，越懶惰咧就會越信靠政府，越信靠呢個政府嗰陣時候咧，你就要將你有嘅嘢咧。你有的權利就給了他，有一天他 turn against you 你就死了樣。而當我們人民將我們的權利給了政府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將這個權利就是轉移了給了政府，一給了政府之後，在歷史裏面都看到其實是拿不回的，即是technically 可能法律上是拿得回，但是其實事實上 in actual fact 是拿不回的，即是在歷史裏面你每一次人民將一些東西是給了政府之後，就是在政府那裡就拿不回的。咁而家仲死啦，因为政府即係有好多人民呢就将某一啲 rights 俾咗政府，政府呢就好快呢就会将呢啲 rights 就俾联合国，咁你即係想 roll back 嘅机会都冇咁样。咁所以限制政府嘅power 是非常之重要。咁我其实呢即係最近都研究緊呢样嘢啦，咁我呢就见到一个好恐怖嘅例子咁样，即係我係其实好好惧怕见到将来即係西方国家而家係会变成点。原来呢希特拉啦、毛泽东啦、史泰林啦同埋巴尔布特呢佢哋都系喺近年喺一百年最出名嘅dictator 啦咁样嘅独裁者啦咁样。咁佢哋喺佢哋变成独裁者之前呢好多呢啲地方都系有少少民主嘅基础㗎咁样。咁但佢哋好多人呢都系有 one thing in common 嘅，有一样嘢呢佢哋系共通点嘅，就系佢哋其中做嘅第一样嘢呢就系要控制枪械。就是要控制槍械，似咩地方呢？咁樣樣，即係你諗，你睇翻，即係好似德國啦咁樣樣。你要諗下咧，猶太人俾人推入毒氣倉五年嘅五年前咧，佢哋係翻緊學啊，做緊生意啊，投緊票啊咁樣樣嘅。短短五年之內，佢哋咧，佢哋即係政府就得寸進尺，將啲 rights 攞得越嚟越多。咁跟住咧，五年之後，佢哋就俾人推入毒氣室啦，咁樣樣嚇。你今日見到西方國家好似好和平啊，咁樣樣。但係你睇下德國啊，你睇下德國，即係上次我哋節目都有講啦，就係有即係有一個攤啊嚇，本身係得一百個人，咁跟住而家政府話要入一千個人俾佢喎，一千個嗰啲即係所謂嘅新移民俾佢哋喎，咁樣樣。咁同埋佢哋即係喺社區裏邊咧，已經係即係亂到爆噶啦，已經係嚇咁樣樣。或者你睇下德國，即係當一個國家係冇曬錢嘅，因為而家其實好多西方國家都係佢哋冇可能喺長期裏邊咧係可以繼續 是可以繼續有這種 living standing 的、因為他們的經濟是不好的，其實 in the long term 是回不回轉頭的樣子。那當一個國家開始沒有錢的時候，人民就要反抗、即 會發窮惡樣子，國家自己都要發窮惡樣子。首先呢，國家呢他會發窮惡，他要怎樣做呢？他就要徵收重税、但是當人是交不到税的，還有沒有錢的，人民就發瘋咯樣子。但是、人民發瘋的時候就會怎樣呢？政府呢就是要管制人民咯，樣就可能是有、戒嚴、不讓人出街、樣或者是、你的錢多少、政府要控制、要 cashless、你不可以用 cash、家裡不可以有金、因為 好所有錢放在銀行， 是啦，要逼你將所有錢放在銀行。 我說這些不是亂說的，因為曾經美國呢就是一個 Gold Reserve Act， 因為美國政府那時候就很急需要錢，所以他就說呢所有人所有 private 的人就是在家不可以有金，如果你有金呢，政府呢是可以強行來到、是可以強行拿了他的。還有他都是逼、美國的公民呢就是要將自己家本身有的金呢就是要逼他賣給政府樣。這個不是很久之前的事，就是這個都是這個世紀所發生的事情、不是這個世紀，就是19不知多少年了樣。所以即你不要看西方國家這樣，你看看歐洲他现在这样的局面只是会越来越乱。所以、即当政府是拿了人民的权利的时候，即到有一天人民要反抗的，怎样反抗？所以、其实、即尤其是枪械管制，不是只是、即不只是说 有些人不负责任，然后之后、即没锁起枪，然后小朋友进去学校杀人，不是这些事情这么简单。即係點解要有槍呢？其實就係如果有一日，即係因為政府係唔信得過嘅，政府係會 corrupt 嘅。如果有一日政府真係 corrupt 咗，佢有太多權，咁跟住之後佢要控制呢個世界嗰陣時候，你要有方法嚟到保護你自己嘅，嚇、就係咁啦。所以其實呢個世界咧，就係、是、我覺得係有一個病啦，嚇、即係個病咧就係覺得政府就係個答案。咁所以例如咧喺西方國家咧，佢哋其中一個點樣計算一個政府成唔成功，或者有冇效率，或者做得好唔好嘅咧？其中一個計算嘅方法咧，就係、是、呢個政府係增加咗幾多嘅法律，嚇、即係喺 Parliament 咧係 pass 咗幾多嘅新嘅 law 咁樣樣。呢啲咧就係、是、叫做一個成功嘅政府啦，咁樣樣。但係事實上，當一個政府佢係、即係加一個新嘅，加添一个新的法例，其实基本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加添了一个新的规则来到限制人民的自由。法律就是这样嘛，法律就是限制你自由的东西。有些当然是需要的，但是、现在不够吗？现在不够法例吗？现在是不是？所以例如好像、即这个极左部叫做、The Age， 里面其中一个叫 writer Sally Young， 他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艾伯特政府是不是全澳洲、历史上最差的政府呢？他就这样计的，他说来吧，艾伯特政府、每一日只是、通过 0.372 的法案，哇，但是呢吉拉德呢、他们的政府呢就是、通过了 0.438，你看高过他几多少，这样计算。但是其实每一个法例都是限制和制找人的工具来的，这样样。另外就是什么呢？联合国也是其中一个最喜欢夺权的一个团体啦，这样。最近、好像、两个礼拜前呢，他们就出了一个报告，就是将这些肠仔啊、烟肉啊，就说这个是一级致癌物质啊，这样啦。 好 像是这个批准。但其实事实上呢，即是、也都有一单新闻呢，就说、全世界最老的富人呢，就是这个、是不是叫人税啊？这叫做人税。 人 税 就是因为 天天吃这个 bacon。116岁啊，天天吃 bacon 都没冇事啊！佢生日嗰日啊，仲要食 fried chicken drumstick 添啊，咁样样。咁啊，咁所以佢之后会点样样咧？即系佢会将佢变成一个、好似烟草咁样样嘅嘢。咁所以可能以后有 plain packaging 啦，咁样样。又或者你买烟肉啊，同埋肠仔嗰阵时候咧， 要有限制。 系啦，要有限制啦，或者笃支牙签啊，咁跟住之后，好似而家啲即是煙嗰啲包裝咧，就係話啲人肺癌點死啊！即係你可能有一個話心臟病係點樣樣啊！即係你要篤啲肉酸嘅圖畫喺你嗰啲 bacon 啊同埋腸仔嗰度啊咁樣樣啦。嗱，英國政府咧佢又話啦，啊，即係咧佢話哦，原來糖係唔好嘅，咁佢又出份報告啊，咁然之後就諗住整個 sugar tax 啊，咁樣樣就即係即係徵税啦嚇。糖税啦，咁样样，即系 咁任何嘢都可以征税嘅咧，有糖嘅话， 系啊，所有嘢都可以征税噶，咁样样。咁首先佢就冇钱啦，又系发穷恶嘅行为啦，咁样样。咁同埋呢啲咧，亦都系大政府嘅 的所謂咯，咁樣樣。即係你要問下政府點解要對你咁好心咧？嚇！即係點解？即係點解佢要對你咁好心咧？事實上佢係喺你生活裏邊喺呢一啲嘢咧，你唔覺係啲咩，但係逐漸逐漸嚟到攞走你嘅權利嚇，你食嘢嘅權利佢都攞走咁樣樣。喂，即系如果系咁嘅，咁你就算食朱古力啊，食糖啊，或者食麦当劳啊、KFC 啊，食任何嘅快餐啊，系咪都要有 plain packaging 啊？ 乜嘢都系防腐剂。 系啊，即系以后好唔好？麦当劳我哋唔想人哋食咁多，唔想佢有咁多 marketing 咁样样，咁所以咧就逼人哋咧一定系只可以写白底黑字同埋 Times New Roman 咁样样。你系咪要咁样逼人呢？因为你身为政府，你可以哦，我哋咁做，我哋系为你好噶，系啊。即系你话哦，食烟系会有肺癌嘅，咁所以我哋要征收税啦。哦，食糖咧又系唔好嘅，又要收税或者限制你啦，咁样样。咁不如政府之后好唔好有 乜嘢嘢都系收税？ 系啊，收税啦，或者系逼每一个人都去 gym 啊。嗱，即系每一个人咧，一个星期咧一定要起码做一个钟头 gym， 要逼人哋咧起码跑一个钟头步，系咪要咁啊？ 咁咪就拉你坐监。 吓。或者是不是要有一些政府的标准啊，就是说每一餐肉和菜的比例是要多少啊，是不是要这样啊，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怎样，就说我这样做是为你好的。 但是间接或者直接就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或者控制着人类的生活。 或者使唔使既然係咁樣啦，咁不如呢，嗱，同埋亦都係有平等機會呀，咁樣。嘩，有啲小朋友有冇嘢食喎，嘩，有啲人呢就大魚大肉，我睇咁世界咁樣啦，好唔公平呀。咁應該點呢？其實呢每一個人呢都係每一日呢要食同樣一樣嘢嘅。咁所以呢就以前呢啲人就送奶，而家呢以後呢就會政府呢送餐食咁樣。咁跟住呢就係每日三餐政府呢就係會 deliver 去你屋企嗰度。咁每一個人食嘅都一样哦，咁样咧，政府就可以确保咧每一个人食嘢嘅都系健康啦。 有咩分别？ 你知唔知米歇尔佢就系做呢样嘢啊？即系咧，佢就觉得咧，学校嗰啲食物咧，真系又食批又食薯条啊，唔系太好啊，唔健康啊。咁跟住之后，佢就逼美国嗰啲学校咧，真系一定要有一个食嘢嘅 standard。最后个个都唔买学校嗰啲嘢食咁样样吓。咁但系米歇尔呢啲咁嘅左交咧，佢之后会点样做咧？就系、是、哦咁样样啊，个个带自己嘢食啊。好哦，咁我哋规定咧，以后学生咧一定要食学校嗰啲嘢，咁咪得咯。即系佢哋就会咁样谂嘢咯。所以即系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就会觉得有啲嘢唔影响。想我哋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我哋好愿意咧将别人嘅权利咧就系夺去嘅，咁样样，即系例如，我唔中意人食烟嘅吓，但我系一个 libertarian， 即系我一个自由意志者。咁我咧虽然唔中意人食烟，咁但系当 你见到人哋食烟，你唔会过去走去打佢两， 唔系，首先吓唔会啦。咁同埋另外就系当政府系有啲管辖。即是一些吸煙的法例基本上我通常都不是太同意的，這樣即是好像現在有很多新法例就真的不單止在室內不准吸煙，現在在任何食肆的四米範圍以外都不可以，即是你如果是吃飯你想之後吃支煙的，你即是你坐在外面都不可以，這樣但是如果是有一些、餐廳的，這樣即是他們是、想希望可以有多些吃煙的顧客，他們就是、哦、這個是吃煙的 restaurant 來的，可不可以呢？哦，這樣都不可以的，這樣即這些就是 政府的規限咁樣啦，咁因為有好多人食煙咧，佢就好啊，我最憎人食煙嘅，食煙咧又臭，最好管制佢多啲啊，即係啲好多人會咁樣諗啊，因為呢樣嘢唔影響到你啊嘛，咁但係可能呢個人咧佢好中意食煙肉嘅喎，咁樣樣，咁有一日咧政府咧就係用同樣嘅理由咧就搞到佢唔可以食煙肉咁樣樣，咁最後有一日咧都係會影響到你嘅。所以每一次当政府是要夺去其他人的权利的时候，你要想想如果那个是我是怎样，即是政府这样做这件事 in the long term 会怎样影响到我呢，这样即我很久之前看过一套的、即国家地理频道 的一套、即那些半 documentary 半电影的那样。咁佢咧就係講到將來係點樣樣，其實我哋而家所有嘅科技已經喺曬度啦。佢就話即係呢個人咧，每朝起身咧，佢就屙尿咁樣樣。咁屙尿嗰陣時候咧，嗰、那個廁所咧已經係可以 test 到佢即係即係佢今日係尋晚飲得多酒喎、哦，咁樣咁就即刻話俾佢聽。咁所以咧，你要食翻呢一粒藥啦，咁樣樣。咁咧佢亦都係話咧，佢一定要咧唔知做咩運動咁樣。如果唔做運動咧，佢保險公司咧就唔會保佢噶啦，咁樣樣。咁其實 Apple Watch 咧。 蘋果嗰隻錶其實已經係做到曬呢啲嘢嘅，嚇，即係佢知道你係行咗幾多步路啦，你燒咗幾多卡路里啦，佢知道係啦，你心跳係幾多啦，佢知道你行緊去邊啦，佢知道你有冇講大話，因為佢 test 到你嘅心跳啦，佢知道你喺邊度俾錢，你俾錢嗰陣時候係買咗啲咩，佢已經係知道曬。咁所以保險公司可能會話，或者政府可以話，嗱，你一個星期咧係唔可以食多過三次麥當勞嘅，哦，你食多過三次麥當勞啊，我要罰錢啊，或者要加你税啊咁樣，所以好多呢一啲你認為即係呢啲 technology 你認為好方便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佢係即係栽種緊一個好似1984嘅 Big Brother 咁樣嚇，咁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咁其實呢啲嘢係要抵抗嘅咁樣嚇。咁我自己覺得其中一個自由嘅標記係咩咧？尤其是喺西方國家咧，就可以揸車咁樣嚇。咁你如果係睇一啲美劇啊咁樣咧，即係一個年青人幾時係開始大個咧？就係當可以揸車嘅時候咧，就係大個噶啦咁樣。咁而家咧都係開始咧有一啲自駕車啦，即係唔單止可以 highway 嗰度揸啦，可以自己泊車啦。咁但係其實平時喺市區嗰度咧，即係都係可以揸曬係唔使人掂噶啦咁樣。咁Business Insider 呢本雜誌咧，佢就估計咧喺5年之內咧路上咧佢有1000万架呢啲自駕車添咁樣嚇。嗱，咁到底自駕車係會令到我哋多啲自由定係少啲自由咧咁樣？咁喺短期內咧係應該增加自由嘅，因為尤其是可能有啲人殘障人士啊，或者唔識揸車，尤其是係女人啦嗰啲，嗱咁講已經係歧視啦，係咪？嗱咁如果係有啲人唔識揸車嘅咁樣，或者係泊車泊得唔好嘅咁樣，或者你係唔識泊車嘅。 咁 又大帮助，咁同埋更加好就係咩，架车直情唔使泊，即係你返學嗰陣时候停低你咁，然之后唔知车去边度， 咁我自己都唔使揸， 係啦，直情唔使揸，咁跟住几时要返嚟架车就自己返返嚟啦咁样。係啦，咁但係当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就其实呢就係、是、会慢慢係令到我哋揸车嘅权利係冇咗嘅。嗱，咁點解咧？咁啊，好簡單啦，因為咧，嗱，即係首先我哋唔好講，即係政府點樣可以跟蹤我哋啊，咁即係嗰啲嘢之外咧，照計咧，自駕車咧係會或者無人駕駛車咧嘅意外率咧係會比普通人揸車低嘅，嚇，即係佢哋揸車照計係安全嚇，同埋都係越嚟越安全嘅咁樣樣。即係咁，但係如果情況係咁樣樣啦，嚇，政府咧就係會。不鼓励你揸车啦，就会系咪吓？即系如果你揸车嘅机会率可能1% 嘅，咁但系如果你用无人驾驶系0.1%，咁政府系咪应该叫你啊唔好揸咁多车，你自己揸车危险噶咁样样吓？咁跟住之后保险公司就哦，如果你自己揸车咧，系咪要加保险费啊？吓，因为冇咁安全咁样样，咁慢慢咧，甚至系令到你自己揸车变成不合法吓。咁当呢一件事发生嗰阵时候咧，你见到政府咧就系、是。攞曬你呢個揸車同埋駕駛嘅權利啊，咁樣嘅，因為之後佢哋係可以 legislate 好多嘢，即係例如如果係有戒嚴啊，即係你唔知道之後政府會發生啲咩事，有戒嚴啊，你咪度度都去唔到咯嚇。又或者如果政府佢係要減低碳排放嘅，哦你呢個時間同埋呢個時間咧就唔可以出街嘅咁樣，所以你見到即係而家其實我哋好自由嘅，即係我幾時想出街開架車去邊度就得，冇人可以阻止我。但係當開始有即係自己可以駕駛嘅車嗰陣時候，有無人駕駛車嗰陣時候咧，你其實係增加咗政府可以管治人民嘅。嘅一個情況咁樣嚇，嗱咁唔單止係咁啦，即係今日想講咗好得意嘅就係咩咧？因為其實一啲自駕車咧，即係呢啲無人駕駛嘅車咧，其實咧係造成一個咧嚴重嘅道德問題嘅咁樣嚇。咁其實係有好多公司咧已經係開始思考緊即係呢個問題應該點搞咧咁樣。嗱，因為咧一架車佢個電腦咧一定係要保護車裏邊嘅人類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例如呢一架車，即係揸得好快咁樣樣，咁跟住無端端咧有10个人喺條路嗰度飆出嚟嘅咁樣樣，咁到底呢架車，應該唔係轉左撞落山，令到佢嗰個坐車嗰人會死，定係車死10个人咧？嚇，呢啲咧就係寫呢啲電腦 program 嗰啲人咧。就是要思考呢個問題嘅嚇，咁所以咧，俾少少時間大家諗下，到底應該車死10个人，定係架車要撞山咧？咁樣樣，我哋翻嚟繼續講。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欢迎收听第二节西方论坛，有世聪同埋 Ivy 嘅。咁你有冇睇过 iRobot 呢套电影 ？Will Smith 嗰套咧？咁佢就话咧，喺呢个未来世界咧，机械人咧就系有三个律例嘅 ，three rules 啊 ，three laws of the robot 啊，咁样样。咁佢就话机械人咧就唔可以伤害人类，或者袖手旁观，让人类而死咁样样。第二咧就系、是、除非违反第一条法则，机械人咧必须顺服人类嘅命令，即系人唔可以叫 robot 去杀人啦，即系吓。第三就系喺唔违反第一同埋第二原则下，机械人必须保护自己，即系机械人要保护自己，但系必须咧系会保护人先咁解嘅咁样样吓。咁但系呢个 Will Smith 咧，佢就好唔中意机械人咁样样啊。咁原因系咩咧？原来咧有一日咧佢就揸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就有意外。咁喺同一架车咧，亦都系有一个小妹妹嘅咁样样。咁咧呢个小妹妹咧就系、是、沉得快过佢嘅。咁咧就即刻有个 robot 咧就见到呢件事，就必须系要落去救啦，因为呢个系即系第一个原则啊嘛，系咪？咁但系咧呢个 robot 咧佢救阿 Will Smith 嗰阵时候咧，佢喺自己个电脑嗰度咧就系、是、做咗一个计算，就系话呢个小妹妹可以救翻佢嘅机会咧系32咁样样，咁但系救翻 Will Smith 嘅机会咧系67咁样样，咁佢最后救边个咧？佢就救咗阿 Will Smith， 咁跟住之后咧个小朋友就浸死咗嘅咁样样。咁点解佢咁憎 robot 咧？因为如果我哋系用人性嚟谂嘢咧，你梗系救个小妹妹啊嘛，系咪？ 或者尽量可以救到两个咯。 嗱，咁所以咧，其实当即系呢一啲车行啊，呢啲车公司啊咁样样，佢哋系考虑紧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其实佢哋正正咧就系考虑紧到底边啲人系要死，边啲人咧系唔使死咁样样嘅。咁好似即係头先一开始所讲嘅问题啦，即係如果呢一架车佢係揸得好快嘅咁样，咁佢要呢即係作出一个一刹间嘅决定，就係、是要车死前面嗰十个人，定係撞落山即係杀死即係揸车嗰个人呢咁样。咁揸车嗰人係好无辜喎咁样，係咪？因为真係唔关佢事喎咁样。但係即係如果将呢架车落山嘅时候呢，係救咗十个人喎咁样。所以其实呢个呢係一个非常複雜嘅问题嚟嘅咁样。咁到底係边个呢咁样。咁呢啲就係要呢科学家諗啦咁样。咁但係一间呢我都有一个 answer 嘅，一间再讲啦咁样。第二个example 呢就係、是我当咧，你有条三条拎嘅路啦，咁样样。咁左边咧就有架 BMW 嘅大四驱车咁样样。咁右边咧就有架 Mini 仔吓 ，Mini Cooper 咁样样。嗱，咁咧如果咧前面咧无端端咧就弹咗一个人，就喺你中间条拎，嘭咁弹咗个人出嚟，咁样样。咁你架车就要向左边或者右边咧，就要撞埋去啦，咁样样。咁你系嗱，如果你自己揸车嘅，俾你揸车嘅，你撞落架细车好啊，定系撞架大车好咧？你梗系撞我细嗰度啦，系咪大撞细啊嘛？咁但系根据呢部电脑咧就唔会咁做啦。嗱，点解咧？因为 BMW 咧系全世界最安全嘅车嘅其中一种嚟嘅，咁样样。 即系你撞到未必会死。 如果你撞到佢咧，隔篱嗰人未必会死嘅吓，即系咁。但系你可能会重伤咁样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撞埋去右边咧，嗱、咁 Mini Cooper 嗰人就可能好危险啦，咁样样。咁所以咧，佢系会 opt to 咧。照计咧系撞大啲嗰架咁样样嘅。我再俾第三个 example 你啦。嗱，有一个人咧，如果系揸紧电单车嘅咁样样，嗱咁如果咧你系又系要 swerve 啦咁样样，咁咧前面咧有一个人，咁如果你撞埋佢咧，咁佢可能会死啦咁样样吓。咁但系咧，如果你撞去右边咧，呢、這个人咧佢就系揸电单车喎，咁样样系啦。嗱，咁如果佢系揸电单车嗰人有戴头盔嘅咧，咁佢系如果佢系有戴头盔嘅。咁佢死個機會係低啲嘅，係嘛咁樣。咁所以咧，到底你撞埋佢呢個人嗰度啊，定係撞埋一個有頭盔嘅揸電單車嗰人咧？咁如果你要保護人咧，呢、這個電腦咧就係、是、應該係揀撞埋去呢個電單車嗰人。咁呢條友又係好無辜啦，咁樣。嗱，咁但係咧，我再加多個咯。嗱，如果前面有一個人彈出嚟嘅，右邊有一個人咧揸電單車，但係佢係冇戴頭盔嘅，嚇。如果你是一架车撞了一架电单车，到而嗰条系冇戴头盔，嗰人一定死吓。但系如果你直撞埋佢嗰人，佢可能死嘅机会系低啲咁样样。咁咧，所以架车咧就系会选择撞埋佢嗰个人嗰度。咁所以你见到好搞笑就系咩咧？ 你就是损害了本身有保护自己的人。即是如果这个人是没有保护自己没有戴头盔，即是如果那个人是没有保护自己没有戴头盔的，你就奖励他，你就 reward 他，你明白吗？嗯嗯，咁又好似即係好似我頭先開始講 BMW 嗰單 case 啦，咁樣咁你就會發覺係咩呢，即係如果你係揸最靚最安全嘅車呢， 反而會俾人撞， 係反而會俾人撞喎，就最蝕底喎，咁樣咁點講得通呢，係咪咁，所以即係你反而用多啲錢嚟買一架安全嘅車呢，你反而係會 suffer 嘅但係你揸個最 cheap 嘅 mini 咁樣，咁跟住呢架車呢就係、是、會唔撞埋你度㗎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啲咁樣嘅科技呢，其實即我觉得我哋要抵抗，我哋应该 resist 嘅，咁样其实就嗱，咁到底我哋嗰、那个思维应该系点咧？即系应该系撞埋去边嗰度咧？咁我谂咧，即系如果你睇下以下呢一个嘅 situation 咧，可能有帮助。即系其实撞埋去人啊，即系呢啲咁嘅问题咧，其实佢系来自。即是一个1967年的即是这些哲学的情况，这些的 situation, scenario, 这样的。那这个 scenario 就非常出名，你都可能听过的，就是叫做 The Trolley Dilemma, 即是火车两难的问题，这样。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呢有一天你行街，这样那不知道为什么你行街行下就行这个 火车轨附近，这样。那么就刚刚有个大火车头，那么之后就驶过，这样。嗱，咁呢个火车头咧，佢咧就系、是、正正咧就系、是、向住五个人咧就系、是、撞埋去咁样样。咁喺呢一刹那里边咧，你系可以拯救呢五个人嘅吓。咁点拯救咧？你就系咧拉你侧边嗰个掣，呢、這个火车咧就系、是、会转去隔篱嗰条轨嗰度噶吓。咁所以有A 轨同埋 B 轨啦，咁样样，佢本身系行紧 A 嘅就直路，但系你一拉个碌棍咧，佢就会转去 B 轨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就有个问题，个问题就系咩咧 ？B 轨咧系有一个人喺上面嘅，吓我哋叫呢个人做阿强啦，咁样。咁所以咧，你有一刹那决定嘅系啦，决定嘅权利啦，咁样。到底你系让呢一架火车直撞撞死呢五个人啦，定系你拉制送阿强一程咧？咁我俾你， 但系唔识阿强噶嘛？ 系啊，唔识阿强， 都唔识嗰五个人噶嘛？ 个全部唔识嘅吓。咁你嗱，俾你，你会点做咧？嗱，一刹那你会点做？即刻一二三， 拜拜阿强。 OK， 即系拉啦吓。嗱，咁你咧系符合咗呢世界嘅90% 嘅人嘅咁样样，所以你系好正常嘅咁样样。嗱，咁但系你咁做系错嘅。 哦。 吓，你咁做系错嘅，仲系好错。咁啊，跟住谴责你，话俾你，话俾你听点解啦？咁样样嗱。因为我而家我俾第二个 scenario 你吓，嗱咁原来咧，嗱呢个咧，原来咧系冇 A B， 系冇 A B tracks 呢样嘢嘅咁样样，原来咧只系一条打直嘅路轨，咁呢一个路轨咧上面咧就 系 有条桥嘅咁样样，咁你知即系有啲 overhead bridge 咧，即系架火车就喺呢个 bridge 嘅下边通过咁样样啦吓，咁咧原来咧呢架火车咧系一路直冲咁样样，咁佢咧就系直冲向咧呢五个人。咁啱啱咧，你就系企咗喺呢条桥上边啦，咁样样吓。咁、你喺呢条桥上面咧，即系你嗌呢五个人又嗌唔听啦，咁样样。咁、但系你有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可以救呢五个人吓。个方法就系咩咧？哦，原来喺你前面咧就有一个大肥佬。如果你将呢个大肥佬推落条桥嗰度咧，即系如果你系推佢落去咧，你就可以停止呢架火车啊，咁样样。咁呢五个人就唔使死。咁你推唔推？ 我又未必推喎、 啊。咁你亦都系同九成嘅人一样嘅。 好似亲手拱阿肥佬去死咁样。 啊，系啦，冇错啦，咁样。嗱，咁我俾多一个 scenario 啦，呢、這个都好类似嘅咁样。嗱、咁我哋咧，喺医院里边咧就系、是、有五个病人吓，一个咧就心脏病，一个咧就肝硬化，皮就系咩啊？皮肤病啦，唔系嗰个系啊，第三系皮肤病啦，皮肤癌吓、啊，心肝脾，第二咧第四个咧就系、是、肺癌吓、啊，第五个咧就系、是、肾有咩啊，肾 衰竭 吓、啊，肾衰竭咁样样、五个咧，如果唔换心肝脾肺肾咧，都会死嘅咁样样，咁、好啦。咁同時咧喺呢間醫院裏邊咧，即係有一個靚仔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踢完足球嗰陣時候啦，哎呀唔覺意咬柴添咁樣樣。呢條友咧就好健康嘅，心肝脾肺腎都完全冇問題喎，咁樣樣。咁如果咧佢係將呢五個器官移植俾呢五個人咧，咁呢五個人就冇事啦，咁樣樣。咁呢個醫生應唔應該鋸咗呢條友？ 咁跟住将心肝脾肺肾捐俾呢五个病人咧， 呢唔应该啦。 系啦，嗱，你见唔见到系好明显唔应该？嗱，其实呢个将肥佬推落街系一样嘅啫，咁样。其实头先 scenario two 同 scenario three 咧系同第一一样嘅啫，系同拉制杀阿强系一样嘅， 系 吓。但系分别系咩咧？分别咧，原来即系呢个我见解啦。我觉得分别咧，其实咧你有一个假象，那个假象咧就系觉得隔一层系唔关你事。因为如果你是直接推个肥佬落街嘅，系你直接推佢啊嘛。医生如果你是锯咗头，你是亲手杀佢啊嘛。咁但系咧，你觉得你拉嗰个掣咧？你觉得你拉嗰个掣嗰阵时候咧？你觉得我系条鬼自己转自己啫，唔系我亲自杀啊嘛。 同埋有个感觉就系我拯救紧嗰五个无辜嘅。 唔系啊，你另外嗰两个 case 你都系拯救紧人噶。 系， 所以其实情况是一样，你是以为你是隔了一层就不关你事咁样，即系好似有啲死刑嗰啲电椅咁样样咧，佢都唔系个掣即刻揿即刻有事噶，佢揿咗之后有 delay 噶吓，因为点解？因为即系你揿个掣，佢即刻电死，同埋你揿个掣，佢一分钟之后死有冇分别咧？ 有感觉上， 感 觉 上有， 但 系事实上系冇嘅咁样，事实上系冇。呢样嘢令到我启发到一件事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嘅 instinct 咧，我哋 instinctively 咧就系觉得如果有啲嘢隔咗一层咧，就唔关自己事，唔关自己事，你系会容许一啲邪恶嘅事发生，而亦都系觉得呢一啲嘢系自己做得啱嘅。呢个系极之恐怖。我一阵话俾你听，点解呢个咁恐怖啊？咁样样嗱，咁有边啲人系觉得无论系拉个掣啦，无论系推肥佬啦，或者系锯咗足球员啦，咁样样。呢三個咧都係 based on utilitarianism 嚇 ，utilitarianism 中文叫功利主義，我就唔好中意呢個 terms 嘅，因為功利好似好 唔係 好自私咁樣，但其實功利主義佢係 opposite 嘅，即係佢唔係功利，佢反而係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嚇，對於最多人可以達到最多最好嘅咁樣樣。咁你見到無論頭先嗰三個 scenario， 如果你係選擇殺咗一個人係可以救五個人。这个呢就是符合 utilitarianism， 就是符合这个功利主义，就是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但我就告诉你 ,utilitarianism 是错的。自由主义呢通常呢是好一点的这样。即通常即 我这些有时哲学的就不要太绝对啦这样。即是呢即如果我是说即其实事实上呢就算说一个人是可以救一万人或者一个人死是可以救一万人的，都要想过先，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即是如果告诉你一个人死是可以救一万人，那个人应不应该死啊？ 未必咯。 你之前会应该会应该会讲值得，但现在想过就未必了，这样。那为什么呢？即是好像我如果讲拉制啦，咁样即系一开始头先 scenario one 拉制嗰件事啦，咁样嗱，咁因为身为一个自由意志者咧，咁我觉得自由系好重要嘅，咁样即系点解我系一个审判官，我系可以定断话一个人死呢一个人死系好过嗰五个人死，即系我系边个可以讲呢句说话？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就系 plain God 啊嘛，呢个就系呢五个人都要死噶，即系点解？我是要拉这个掣令到这五个人不死，令到另外一个人死。 因为你不是掌管住他们的生命。 是的，我为什么是可以做这个审判官呢？这样。这个第一就是隔了一层的问题。你隔你第二和第三个 scenario， 其实你见到这个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其实是 evil 的，其实是邪恶的，这样。咁但係until 你睇第二同埋第三個 scenario， 你淨係睇第一個 scenario， 你唔知你其實自己做緊嘅嘢係 evil， 你反而仲以為自己做嘅係好嘅添，只不過係因為隔咗一層。另外嘅 example 就係咩呢？你就諗下如果係如果嗰個阿強係你阿媽嚟嘅，或者係你老豆嘅，你會唔會拉呀？ 唔會。 你唔會拉，因為你見到影響緊嗰個係 你自己， 係你自己 feel 到。所以同樣地其實就好像那些食啤酒和吸煙那些樣，當政府是要推行一個法例，那個法例不影響你的，那你就不 care 咯。 你最大條道理， 是啊，最憎人食煙啊，不健康啊，你會這樣嘛。但是當有一件事影響你的時候， 你就死了咁样样。咁而西方国家 exactly 咧就系今日呢个问题。其实每一日好多人咧就决定，政府决定啦呢啲嘢嗰阵时候，其实你每一次做嗰样嘢咧，你都系杀紧阿强。你都是将人民的一些的权利呢就是交了给政府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个utilitarianism 的邪恶这样。但是你会看到其实每一天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样想的。那么我再给大家一个 example， 你就是如果一人死可以救万人的应不应该逼那个人死呢？ 看你用什麼方法， 看情況是怎樣。你可能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為什麼一個人死可以救一 萬人呢？但我告訴你，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之真實的問題，這個是一個很真實的問題。而且我告訴你，這個世界現在走的那個系統就是走的 utilitarianism， 就是會殺很多的無辜的人，就是為了大家好。咁樣樣，咁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如果你係睇一啲 science fiction 啊，即係一啲科幻電影啊，或者一啲社會學嘅，即係一啲嘅論文啊，或者講到關於未來嘅問題啊，咁樣樣咧，其中一個喺我哋呢一個世紀面臨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城市密度嘅問題啦，同埋人口增長嘅問題嚇。因為人口唔可以一路咁樣增長嘅嚇，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好多科幻電影咧，通常咧都係講有兩個 scenario 嘅，或者兩個情況嘅。第一個咧就係喺2057年咧就呢個大病毒啊，好多人死咗，而家就唔係好多人啦，即係 scenario one 係咁咧。scenario two 咧就係咧成個世界都好多人唔夠嘢食，即係所以一定係有呢、這個即是人类的密度增加和这个人口的问题这样。有很多科学家呢他已经是说了，其实呢在这个地球可以 support 到的人类呢是15-20亿人而已。但是现在世界已经是有70亿人了。到2050年呢就会有100亿。这个世界是不是一路可以有这个人口的增长呢？是不可以的，其实是。所以政府要怎做啊？政府要控制人口咯，吓点控制人口啊？因为人口一定会上升噶嘛，佢一系令到你不育啦，一系就吓放，即系咁佢系咪可以话哦？人应该生咁多嘅，唔好生咁多，系咪净系一啲政府嘅广告系足够咧？因为你其实即系你过几代，你唔系叫人唔好生就唔生噶嘛，同埋尤其是而家伊斯兰教嗰啲人，佢一生生8-9个咁样，咁你点搞咧？系咪？咁所以点解有好多嘅 conspiracy theory 呢，就係话即係政府其实係喺度合谋喺度杀人呢，或者係要大量杀人呢，用一啲恐怖嘅方法咁样。咁所以就有好多 conspiracy theory 就係呢个地球一政府啊，就係攞正牌呢要杀人啦，可能係放人哋入集中营啦，好多啲科幻片都有咁讲啦，又或者係释放一啲嘅病毒啦咁样。当佢哋做呢一啲嘢，当佢哋係捉人入去集中营，当他们释放病毒的时候，他们就要讲这句话，他们就要说我们是为你好的，我们是帮人的。就好像最近看 Maze Runner 都是这样，他们就捉班小孩回来，那班小孩就是要吊起他们，然后之后就要将他们即身体分泌的东西就一滴滴地滴出来，就是来做疫苗 对抗这个丧尸， 就是对抗这个丧尸这样。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嘛，跟着之后他那个 Wicked 那间公司他就这样讲，其实我们捉你将你绑在这里，是的，跟着之后将你变成植物人，其实我们是为这个世界好的。这些就叫做 utilitarianism，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如果这100-200个小朋友他们是有这个免疫力，这些免疫力在他的身体滴这样滴出来的时候，没错，他是会没了生命，成世就这样 挂了在这里，他们又不死得。但是呢就是成世做植物人，但是呢你就可以改变这个。即是你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人类如果是丧尸咬你，你不用变丧尸的，值不值得，应不应该是这样呢？ 好道德上面的。 但这个就是叫做 utilitarianism， 就是。所以如果你是看 Maze Runner 这一套戏，又或者你是被人捉入集中营那些，你就会开始见到自由主义的可贵。你就会见到自由主义的可贵。 但当时看都已经太迟了。 已经太迟了，这样。但是即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不会觉得自己是阿强、啊。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即是如果我们是说一个人死可以救一万人，你不会是想你要死，即是死那个是要是你、啊。 即是如果你是愿意舍己来到救其他人的 that's good， 这个是你的决定。但是应不应该是要强迫人家要死，或者强迫人家要挂在这里滴啲分泌物出来来到救其他人呢？ 那就不行。 咁但係呢个就係 utilitarianism， 当你拉个掣嗰陣时候你就係做緊呢样嘢。你就係话因为我要救呢个人我攞正牌杀呢个人。 哇，我觉得就好恐怖突然间。 但係好多人，但係呢个世界有九成嘅人都係咁样諗。所以呢个就係恐怖。所以点解呢个世界即係你係会见到，事实上真係㗎。即係我觉得呢啲不愿意㗎，我哋呢啲係即係政府有一日即係你见到而家即係欧洲咁嘅情况啦，即係政府又冇晒钱啦，佢 healthcare 又唔够钱养你哋啦，咁样。咁应该点样管制人口呢，咁样。咁佢真係可能會將你捉咗去喎，咁樣。同埋例如好似卡通片 Futurama， 佢講到即係佢講到三千年啦，咁樣。佢就話原來呢一個人呢係去到150岁嗰陣時候呢就係、是、要死㗎啦。你就係要去到一個地方你就要安樂死㗎啦。因為你去到呢個歲數嗰陣時候呢你就唔可以 contribute 啦，咁你同埋就係會同埋係啦，同埋你就要攞政府嘅資源嘅。所以呢样嘢唔系咁恐怖，sorry， 唔好意思，呢件事系超级恐怖，但系呢件事唔系咁远嘅，即系唔系咁。 你谂下，个安乐死都有好多嗰啲争议啊，咁样。 系啊，事实上，事实上安乐死咧系同呢件事系有息息相关嘅，咁样。因为咧，事实上系有好多医生咧，佢哋系费事医人啊。哇！依家嘅病已经咁麻烦呀，咁样嘢，不如你死咗佢算啦。即系佢哋真系咁，佢真系会咁样讲嘅吓。即系如果系要用数十万嚟到医好呢一个人，但系呢数十万系可以嗱，即系嗱有你有一个阿叔，你有一个阿叔可能要用100万医好佢，但系佢得40年命嘅啫。但系你100万系可以医到10个小朋友嘅，咁我医10个小朋友定系医你啊？咁你去死啦，系咪啊？但是个世界应不应该是这样呢？ 我没有赞成啊，不过是 咯。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其实。因为所以这个即由此可见你就见到即这个自由主义的可贵的样。所以我见到这个世界这么恐怖就是什么呢？就是即第一就是人口管制的问题。如果而事实上都是其实这个世界人口是不可以 support 这么多人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政府就可以拿正牌杀人先？嗰面攞正牌放病毒，即係佢嗱，同埋咧，佢就算唔話俾你聽啊，即係 CIA 啊，定係 FBI， 即係秘秘密密咁樣放啲病毒出嚟殺你一批人咁樣。因為如果你係嗱，其實有兩個好處噶，第一你就唔會驚慌啦，第二死咗一班人，我、啊、仲有第三個添，第三個咧就係、是、冇死嗰啲人咧就有抗體，咁就應該係人上人最巴閉嗰啲啦咁樣。又或者嘅佢係 keep 世界最叻嗰啲人，咁跟住之後蠢嗰啲人啊，嘥錢嗰啲人啊，尤其是去啲貧民窟啊，就淨係殺咗。有嗰啲穷嗰啲人，咁你咪唔使有咁大嘅政府嘅负担咯，同埋呢啲人佢都冇作为噶啦，吓、做人可唔可以系咁咧？就唔可以，所以自由主义系非常可贵嘅，吓、即系千祈唔好以为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即系呢个系包括即系唔单止系嗰啲政府喺嗰啲少少法例，即系将你嗰啲权利攞得越嚟越多啊之外咧，亦都系有嗰啲即係好似政府福利啊咁樣，就係、是、你將一啲有錢人嗰啲福利呢就轉移俾一啲窮人啊咁樣。你唔好以為呢啲嘢好好啊，因為有一日呢即係政府你點解咁支持，因為政府唔係攞緊你嗰啲啊嘛，但係有一日當政府攞你嗰啲呢就你就嘈㗎啦咁樣。所以我哋係要好小心呢樣嘢囉。咁我哋覺得即係人類有嘅問題就即係咩呢？我哋係有一個直覺嘅問題。我哋直覺呢就係相信呢個功利主義，呢個 utilitarianism 咁樣。但係當我哋真係審查自己，即係做一啲唔道德嘅嘢係咪啱，我哋知道邊啲嘢唔道德嘅。咁但係我哋如果係覺得隔咗一層嘅，或者自己睇唔到嘅，或者個受害者我係唔識佢嘅，咁樣就冇事。呢個先至恐怖，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哋大部分人有九成嘅人咧，就系愿意啊呢个直觉啊，就系愿意出卖一啲我哋唔认识嘅人嘅权利。而当我哋做呢样嘢咧，我哋唔单止冇觉得羞愧，唔觉得自己做嘢系错，反而仲以为自己做咗好事添。 啊，即係好似你拉嗰個掣，你以為你自己做咗好事， 即係個救咗個五個人。 係啊，但係其實你做呢樣嘢，你同將個肥佬推落街，同埋你鋸一個人嚟到救五個人係一樣咁邪惡。所以其實而家政府咧都做緊好多呢一啲嘢啦，即係政府做好多嘢咧就懶好心咁樣，但係其實咧係將我哋嘅自由咧就係奪去嘅，包括好似我頭先所講咁樣樣啦，我揸車你唔好揸車啦，因為揸車咧係有好多唔好嘅駕駛者噶。或者政府可以攞正牌咧嚟到監視你，無論喺電腦上面監視你，或者街上面監視你，佢就哦，其實我哋係幫你捉賊啊，我哋為你好噶。或者言論自由嘅，佢係會削減你言論自由，點解呢？哦，因為咧，我哋唔想咧一啲種族歧視嘅人咧可以講一啲歧視嘅説話啊。呢啲我為你好噶。政府会一路话你好，直至有一日佢系会攞走你嘅权利，即系呢啲叫 false altruism， 即系一啲假嘅公，即系一啲假嘅利他主义或者假好心咁样样。你以为你做紧嘅嘢系为到人哋更加好，或者令到呢个社会更加好，咁但系其实你系牺牲一啲无辜，牺牲即系一路牺牲紧其他嘅人咁样样。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最應該是什麼呢，即係我哋如果睇呢個 trolley problem 啦，即係或者我哋以後即係遇見同樣嘅問題咧，咁樣樣，我哋唔好認為自己係做緊拉掣嗰、那個嚇，我哋要視自己為企咗喺另外一邊嗰、那個，即係我哋要當自己係阿強嚇，其他人係唔係可以掌控我哋嘅生命？如果有一日政府告诉你，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可以 support 这么多人的，是不可以 support 100亿人的，这样我们呢现在要在每三家人里面选两家去死，那有一天选中你呢，那你就大剂了，那就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是用回我们自己本身有的思维呢，我们就会觉得哦，其实如果在三家人在三家人里面杀两家的，或者杀一家的，哇，你是帮着这个地球的前途，帮着人类呢是可以继续活下去这样。但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值不值得继续活下去，即是一个政府可以这样夺去你的自由的世界是不是可以值得人继续这样活下去呢？人是不是可以好像动物咁样，即系话要鋸咗你，因为人口嘅问题就鋸咗你咧？咁样根据呢、这个utilitarianism 咧系可以，但系根据自由主义咧就永远都唔可以夺走人嘅权利。好，咁我哋节目差唔多，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